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披场同埋马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啊近日咧就不断加大力度咧，系宣传自己系由乱及自由，自及兴。啊，香港唔会死嘅，国际资金会涌入嚟嘅，啊继续会捧场嘅。但我哋睇睇咧，好多个数据同埋事实同埋金钱嘅流向，尤其系啊呢个地产财团啊嘅龙头之一新世界。新世界咧嚇，佢出現嗰、那個啊咩一高達1400亿啊，嗰、那個咁嘅債務啊、銀行啊各方面啊，會唔會追債啊？呢、這個一早已經知啊。但係咧，彭博社啊，美國噶，記住美國彭博社啊，7月16日咧就引述內部消息就話，新世界正在尋求出售喺大嶼山國際機場出邊嘅嗰一笪叫做11 skies 嗱，我都唔知點讀英文呢個叫。11 skies 呢个 skies 咧系众数啊，呢个咧引证到点解中国政协副主席啊，身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之一嘅梁振英咧，就话点解咁多楼盘咧用英文嗱，佢系错唔晒嘅啊，呢个咧叫做咩中文叫我都唔知叫做唉，即个名叫 eleven skies 啊，呢个叫11天空城系嘛，11天空城。就正在尋求出售，就解決佢嘅資金咧嗰個流動嗰個限制。佢話據報新世界呢個叫 Eleven Skies 嗰個項目投資咧高達200亿。咁而家最新咧，彭博咧就同你踢爆啦，股價咧係只係得150亿至170亿。係如果交易成功，咁即係話新世界將會蝕本出售 Eleven Skies。哦，呢、這个中文叫航天城，系嘛？咁你航天城咪航天城咯。其实航天呢个字好大陆噶，好老土噶。太空就太空啦，航咩天啫？飞机嗰只咧叫航空运输 ，OK， 系去到呢个大气层嘅。发射火箭啊、穿梭机嗰度咧，系再高嘅咧，嗰个叫太空。所以嘅 NASA 叫美国太空总署。呢个系香港殖民地时代一路嘅中文嘅译法，就唔系咧咩美国航天咩局啊咁样样。呢个世界冇航天嘅，一架飞机自从林伯兄弟啊系揸住架滑翔机上飞上天之后咧，就已经咧系构成一个航空时代。一系就航空，一系就叫太空旅行，系嘛？所以咧，即系啲中国香港特区啲中文咧，系嘛？即系你要反映到啊，即折射到呢个社会嗰种低智嘅程度啊！呢、這个叫 skies eleven skies 啊，然后呢个叫中文叫航天城，我就宁愿就读翻佢个英文啦。OK， 虽然英文好复杂，佢2018年咧就投得呢个所谓航天城，即系 eleven skies 嘅商业地标发展项目，包括佢 A2 同埋 A3 地段。嗱、啊，当时市场，当时相信。在吓、啊、你呢个人间极品啊，女特首林郑月娥领导之下，前景一片向好，零售业、旅游业、港珠澳大桥地理位置吸引北上人流啊，然后汽车对流。不过恭喜你，2019、2020年同埋国安法成立，同埋呢个叫动态清零之后，搞到近年经济不景，成个呢个叫做 Eleven Skies 咧。就俾人浪高到咧，系喺个天空嗰度落唔翻嚟。2026年3月至4月起，包括咧啊呢个香港航空、香港快运同埋大湾区航空咧，超过10间主要嘅营运短途线嘅航空公司咧，先至会陆续驻扎2号嘅啊国际机场嘅客运大楼。嗰阵时先会有比较多啲嘅旅客嘅人流，但系已经咧。追唔到2018年啦，呢个 Eleven Skies 嗰时嘅立项咧，对于成个中国香港啊嗰个憧憬啊嗰个需求，所以咧就蚀阳啦。嗱呢个咧就系当然咧呢个 Eleven Skies 咧啊，你嗰条数计唔掂咧，呢个唔系新闻。但系你而家蚀阳几多呢个数字？150亿至170�亿，系蚀30至50亿咧，呢个先系象征性嘅意义。 好啦，咁而家你喺度投射睇成个总个中国香港特区啊，你而家因为咁嘅条数交出嚟，你个旅游业同埋消费零售嘅前景，呢个第一。第二，因为你呢个 Eleven Skies 系设喺大屿山，喺呢个咧国际机场侧边，系连界到咧呢个特区政府最近不断仲喺度咧。死唔认输呢、這个叫做明日大屿，系嘛？扣住，仲有冇明日？大屿山仲有冇明日？第二就系、是、中国香港特区，随住你咧系深度吸入大湾区，你到底仲有冇明天咧？系嘛，鲍生？不如我哋大家今日咧系宏观啲嚟研究一下，好唔好啊？ 哇！根据资料显示啦，這个投资200亿港元嘅 Eleven Skies 咧。就樓面總面積380萬尺，咁啊，其中咧有3棟甲級寫字樓，咁啊，據聞出租率咧達到65%，咁都唔係好高噶啦，咁但係起碼都過咗半啦，咁但係咧商場方面咧， 係彭博話只係得40%咋，40%同65%都爭好遠，不過點都好啦，由你40%至60%咧，呢個數字都唔係好高 啊，係啊，咁啊，但係咧商場先至係。啊！這個大問題，因為裏面有成800多個鋪位，咁而家咧啊，根據香港01嘅報導咧，記者去到只係見到咧有一個波波池同埋一間餐飲店開幕，而根據咧特區政府同埋咧機管局所講咧，要喺下半年咧先分階段開放呢個商場，而大部分嘅商場都係俾白色圍板咧去圍住，咁啊而家喺咁嘅市況之下。在中環、尖沙咀都大量這些吉鋪出現、何況去到大嶼山，究竟這些商鋪是什麼商鋪才會可以搬入去，而面對什麼的客人呢？我們經常都說香港現在出現的問題不是那些人沒有錢，不是那些人不願意花錢，問題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花錢。這個說出來好像、就是、有些圓、但是問題就是定位嘛，我都讲过，嗱，平有平使，贵有贵使，甚至中产都有中产嘅使钱方法。但系而家香港个问题就系你起咗一个叫 Eleven Sky， 摆明咧你个做法就系希望咧去机场嘅人或者系嚟香港嘅人咧系会喺依度咧购物或者消费。咁但系个问题系而家你都知道啦，主力香港嘅游客系来自中国大陆。而嚟自中國大陸嘅遊客咧，更加係主要來自大灣區。而大灣區嘅遊客係旅遊巴啦，或者係嗰啲叫做最多係高鐵啦，啊嚟香港嘅啫。咁唔係坐飛機嚟嘅，你喺廣州唔會坐飛機嚟，甚至可能咧啊北京、上海嘅旅客都係坐高鐵嚟。咁變咗航天城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同香港嘅旅客嘅客源咧係有啲我哋叫錯配啊。咁而未來嚟講，咁仲會唔會有咁多嘅旅客搭飛機嚟到香港之後，會去依個咁嘅商場裏邊使錢咧？定係根本依啲人係唔會嚟香港使錢，窮遊香港28蚊一個旅行團，先至係佢嘅定位咧？嗱，咁我唔希望啦，依個800個鋪位嘅商場最後淪為兩餸飯啊，又或者係提供好多插頭俾你喺度煲糖水啊嘅地方啦。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即使我当你真的填满这个商场800间铺位，究竟到时是有没有单开，有没有生意做呢？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你看看 Eleven Skies 现在的出租率是只有40%，还有它的 asking price 现在嗱嗱声要转让，是低过当初200亿的里面的1.5%至2%，就可以判断你这个所谓的明日大屿一定咧系变咗明日大吹嗱，我再讲一次，你同我斗气啦，你系搞唔成嘅，系嘛？唔好喺度自己呃自己啊！唔单止系我讲，系已经细细嘅香港成功商人何柱国已经判定咧，你系明日大屿一定收档，你仲嘴咩硬啫？你而家睇下啦，新世界交条数俾你啊！你黐住大屿山，明咩日大屿啫？你睇你个大屿山啊，你到底啊？是怎样吸纳大陆啊？嗰啲游客，嗰啲小红书，小红书落嚟有几多人游大屿山？我问你啊，香港嘅大屿山，我哋喺地理嗰、那个嗰、那个象征意义，系相当于咧系中国嘅海南岛。 或者相当于咧，唔好讲中国咁大，广东省嘅海南岛。嗱，你香港嘅个大屿山系一个绿色嘅保护啊，你要多谢香港殖民地政府啊，喺呢个大屿山里边实施好多交通限制啊，例如话对于东涌啊、贝澳啊呢啲地方，甚至系大澳啊，一直都唔俾汽车咧，系限制汽车嘅流量。所以你而家先至有一个所谓嘅威尼斯，东方威尼斯。但即使系咁，大澳呢个四百年嘅渔村有好多嘅古老传统嘅产业，例如话虾酱啊呢啲咧，晒咸鱼啊呢啲冇晒。你睇嗰啲大澳嗰两条河涌啊，吓侧边嗰啲棚户嗰啲艇户全部改建啊，系嘛？你走去大屿山，我问你睇乜嘢？有乜嘢好睇啊？你嗰个大屿山唔紧要。是你可以咧製造好多以前張保仔啊，呢個海盜啊，等下喺呢個清朝嘅時候喺嗰度海面啊大戰啲官船啊，你咪去模仿啊抄襲人哋拉斯維加斯嗰陣時個海盜船咯，係咪咪有海盜船噶嘛？晚晚去到幾長噶，啪一聲爆火，然後啲海盜擒上擒落啊，係嗰陣而家都失，而家都冚豆啊，執咗粒啊 ，Las Vegas 嗰、那個那個海盜船啊，嗰、那個。公众嗰个表演，因为而家拉斯维加斯个新城嗰啲客啊，开始咧啊唔去啊，去翻个旧城啊，成个 Las Vegas 啊，今年啊，我自己去过目测啊，唔系好掂啊，比起两年前我去系嘛，因为嗰集嗰啲 Bellagio 啦 ，Mirage 啊嗰个咧就已经系拆卸啦 ，Bellagio 啊同埋 Venetian 啊嗰啲咧而家开始空置，因为咧美国嗰啲人而家内需开始冇乜钱啊。但系咧，國內嘅遊客咧就撤退去拉斯維加斯嘅舊城部分，嗰度咧嗰啲酒店爆啊！呢、這個同我舊年去睇咧，舊城嘅酒店好平，三四十蚊美金，而家倒轉嚟。你睇連美國嘅拉斯維加斯啊都出現咁嘅結構重組，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呢個大嶼山有運行，你係冇運行。點解？因為你冇辦法同海南島競爭。你而家讲斗硬件 ，OK， 你个明日大屿啊，你而家咧喺度嘴炮啫，都未曾起啊！你而家睇下大陆个海南岛有乜嘢啊？中国个海南岛当然咧，佢大过你呢个大屿山好多，但系你同成个广东省啊，嗰个地理面积嘅比例，亦都系同香港、九龙新界同埋个大屿山个比例咧，你可以咧系去比较嘅，系嘛？嗱，大屿山咧嗰个景点，你睇下天然环境，佢有个叫阿龙湾。佢有一个叫六回头，嗰度嘅沙滩同海滩咧系大同埋靓过你大屿山好多倍。OK， 啊，你大屿山又话有一个咩大佛啊，系嘛？啊，嗰度嗰啲咩宝莲寺啊，啊啲咁嘅嘢，但系咧，海南岛咧有一个叫南山寺，系被誉为啊呢个咧佛教圣地。啊，南山寺嗰度咧四百亩，仿唐风格。既有大雄宝殿、东西配殿、钟鼓楼、转轮法堂、观音院等等，系嘛？咁啊，呢个咧，海南岛嘅南山寺系同福建漳州嘅南山寺、山西嘅南山寺、山西省台怀县嘅南山寺咧，系大家系并称。OK， 啊，呢个仲有啊，你话搞呢啲咁嘅配套设施啊，喺海南岛里边咧，有一个叫三亚千古情嘅景区。啊，系咧，系用咧全新嘅电子影像设计，同埋用人工智能，系呈现出咧360度全景剧，系讲紧咧呢个海南岛啊，系10000年嗰地质同埋人类文化历史。呢度咧，据说啊，系睇到海上丝绸之路、异国风情，同埋咧嗰啲黎族啊，嗰啲六回头嘅民间传说，仲有啊，系嘛？夜风海韵沙滩嘅醉人风景，你而家大屿山有冇一忽咁嘢？你整个 Eleven Skies 有冇咁嘅计划？嗱，呢个叫大 show 啊！好啦，另外啊，未计完喺呢个海南岛，仲有一个叫 Atlantis 嘅水世界全年开放，喺里边咧有不同嘅水上活动，包括呢只大田螺型嘅水上滑梯，你而家睇下。吓，嘘咗声咁样上落去。你呢个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你曾经执咗几十年，而家重开嗰、那个喺海洋公园，你斗唔斗得过海南岛嘅 Atlantis？ 阿梁振英话：点解你咁多地产楼盘改英文名？佢就改一个英文名，叫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 佢 Atlantis 点解我讲过啦？因为用个英文名啊，会衬托到你高啲， 点解 收到钱？ 点解唔系叫做呢个龙宫啊？或者叫做 点解你唔叫？你唔叫东 海 龙 王宫啊？ 王宫你要叫做用 Atlantis 水世界咧， 系 嘛？因为海南岛政府唔系傻噶，佢唔系白痴噶，佢唔会啊，系同个钱字 嗱，因为咧嗱，同 啊。点解香港啲人仲系咁 Q 蠢啊？蠢到咁样样，我真系 我都分享一下我一啲观察啦。 哎、老尾，你真系叻啊！你真系 呢啲大型豪华嘅商场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啲闷嘅。对于我哋嚟讲，即系里边嘅好多连锁店系一模一样啊，食嘅买嘅系差唔多。但系全世界咧依然咧系好多人咧趋之若鹜去嘅。嗱，我上年咧就去咗札幌啦，咁就去咗北廣島呢個市咧，去觀摩或者去睇下。咁當地嘅朋友就介紹咧，北廣島咧有一個新開嘅商場，好大嘅，咁裏邊有個體育館，體育館咧又有戲院，又有shopping mall 啊，甚至有好多嘅俾細路仔玩嘅活動。咁點解北廣島一個其實都係喺北海道嚟講，唔係算一個好出名嘅地方，亦都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啊？咁靠乜嘢維生咧？其實佢靠日本本地北海道又好，或者其他城市過嚟玩嘅人嘅，用中國嘅說法叫內需，就係靠佢哋嘅使錢同消費，唔使一定要靠遊客嘅。咁點樣吸引人呢？嗱，裏邊因為咧有大谷長平呢個出名嘅日本嘅棒球手。嗱，因為咧佢近年大谷長平我都唔使介紹啦，係人都知道咧佢嘅人氣好高啦，形象好好啦，亦都係一個咧體育嘅名牌啦。於是因為佢嘅本人咧，佢嘅球隊喺個北廣島，所以咧就帶動曬咧啲人咧就去到嗰個地方，去週末就喺個商場裏邊由朝玩到晚，一家人食嘢呢個購物睇戲諸如此類。於是乎咧，就成個北廣島市咧就帶動咗一個經濟啦。嗱，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喺日本或者其他地方都有類近嘅例子。但點解香港冇依啲咁嘅個案呢？係因為香港而家佢以往咧就獨孤一味，依靠自由行嗰啲即係有錢嘅無論係嗰啲黑錢定係白錢嚟到香港買靚褸靚錶。咁樣去翻去消使錢，因為我亦都識咧一啲嚟香港買名錶嘅人，講緊十幾年前，其實咧講出嚟好誇張嘅，但係真實，佢因為佢親口同我講，佢落嚟咧係買隻拍得飛獵上去做咩咧？唔係送禮，係開會，因為佢嗰個村啊開會嘅時候咧，佢哋咧隻手咧好似我咁，而家我冇戴啦嚇，就要特登咧露隻錶出嚟嘅。 係啊。 咁佢因为佢星期一开会啊，佢就周末落嚟香港买只拍得飞猎，带嚟星期一开会嘅啫。嗱，讲出嚟好夸，但系呢啲就系十几年前中国大陆嘅土豪嚟香港啊买嘢嘅豪气。但今时今日，当然呢个中国大陆已经冇呢支歌仔唱啦。而最重要嘅系香港冇大谷长平啊嘛。 系啦， 你冇大谷长平，咁你就带动唔到个体育气氛，带动唔到体育气氛之后，你就冇办法用一个主题。去塑造一個商場，你 Eleven Skies 是咩啫？你有咩主題啫？你有咩特別啫？ 你有乜春嘢先？你頭先講廣島嘅大谷長平，呢個係一個人物，這個咧人物係出身於廣島，佢一個體育明星，係咪？你香港本來一個人物就叫李小龍，佢嗰陣喺九龍塘嗰個故居，係佢十幾年來已經有人叫你唔好拆，你特區政府仍。有成萬億嘅時候咧，你攞少少出嚟咧，你係買起佢，然後咧由呢個咩民康處啊咩嘢，你將你然後喺度收門票，你今日咧就會成為小紅書打卡嘅熱點。你嗰度就算入場費收翻20-30蚊，係山大渣埋有台。但係你呢、這個叫低智商嘅林鄭月娥特區政府咧，係要鬥氣，係嘛？嗰陣時嗰個余鵬年咧話都就嚟死啦，話你同我買啦，同我買啦，我唔識打你嘅，裏邊已經殘噶啦，係嘛？咁你係都唔買。仲有九龍塘當年嗰間卡拉 OK， 相傳梅艷芳喺嗰度同江湖大佬黃朗維喺嗰度口角，砰俾人刮咗一巴。嗰個地點係咪有套戲啊？梅艷芳係咪將成個場景嘅呈現出嚟？嗰個都係人物嚟㗎。那個都是景點嚟， 你呢两笪沿住窝打路到九龙塘，你买起佢。而家啲小红书影相影到手软，系嘛？嗱，你人物冇人物，风景冇风景，吓你然后资金你又唔够海南岛政府咁样咧，系识得嘭咁劈落去，啊人哋硬件靓过你，吓讲到叫自然风景，天涯海角喺呢个海南岛三亚市，啊就系风景区，系全国闻名。啊！面向茫茫大海，你睇下你睇个黄昏个风景，有海浪有潮汐，仲有啲叫天涯海角蓝天一处喺嗰度咧动工。呢、這个地方系1964年香港左派嘅电影公司凤凰啊，嗰阵时咧有一个导演叫沈鉴智，沈鉴智咧系后来系信报嘅总编辑，但系冇人知道佢嗰阵时做过导演嘅，喺左派嗰个电影界咧系拍过一套戏叫《椰林双珠》。啊！嗰陣時咧食住啊，嗰套戲叫《金鷹》嗰條水，《金鷹》係左派咧，誒、這、呢個鳳凰公司開到去內蒙古嗰度拍一套武俠片啦。啊！嗰陣時大收啊，係1965年咧，成為全香港第一套收過100萬嘅武俠片，在《獨臂刀》之前啊，因為佢帶住佢有呢個 license 係可以咧係入到內蒙古嗰度咧係拍草原嗰套咧係食開咧翻尋味咧，跟住第二。同年咧就即刻拉隊啊，就去誒呢個海南島拍一套《椰林雙珠》啊，武俠片嚟嘅，好睇噶。嗰度裏邊有一場咧係火燒山寨啊，哇！並拎房放真火，一兩個鏡頭直落啊，哇！嗰陣時我細個睇咧都覺得咧非常之震撼。就係、是、有一場咧誒呢個追逐戲啊，就係騎住架馬車嗰陣時啊，呢個誒金草演員啊江漢啊個老婆。叫黄小燕，佢嗰时系武打女星，就一个人驱，即系揸住架马车后边咧，有啲奸角喺度追，一路啊穿过椰林，走到去就系六回头呢度，嗰片嘅嗰个海岸同埋嗰几嚿潮石就喺处。嗱，而家今日咧呢个海南岛个景观啊，你话系六回头天涯海角劲咧，定系你呢个东涌啊，同埋呢个咧贝澳先？嗱，點解你呢度仲吸引小紅書咁樣傻仔走嚟打卡呢？係嘛？你估佢唔知佢哋偉大祖國啊，嗰個海南島啊，嗰個風景啊，係勁過你香港呢？就係因為貪你乜嘢呢？就係你聲稱個一國兩制，你有遠見啊嘛。哦，嗰個地方原來三權分立啊。哦，終審庭啊，高等法院嗰啲法官原來戴假髮㗎，原來有咋英國味啊。哦，原來佢香港嗰啲人高級啲㗎。原来佢哋唔会随地吐痰啊，出跑啲细路仔啊喺嗰度屙屙尿啊，啲大妈唔会走去跳呢个舞，所以我哋咪落嚟打卡咯。但系你跟住你打打下会厌嘅，原来你发现嗰度原来贵到咁紧要啊，一晚酒店1000几蚊，系嘛？当啲小红书啲中国人觉醒之后，佢觉得你香港落到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有啥好看？你打卡打过来，不要看，不要看。佢哋就自己即刻翻翻去三亞六回頭啊！嗰度打卡度啊，打卡性啊，係高過你香港任何一個地方，係咪啊？ 任何依啲自然嘅景點咧，你睇完之後就算噶啦，出年你唔會再嚟噶嘛。咁啊，而且依啲叫天然資源咧，算我當你香港咧，礙於個地理環境，你冇依啲咁嘅奇石啊、絕景啊都唔緊要。嗱，最近有套電影叫 F1。一级方程式赛车， 写犀利， 最好嘅例子， 呢、這个做嘅 Brad Pitt 嗰套啦，咁大家都知道，近年啊，我唔讲个戏啦，我讲个经济效益啊 ，F1 赛事咧系每一场啊制造系数以十亿计嘅收入，对于嗰个城市，更加唔好讲间接咧带动嘅经济，最好个例子就系新加坡，新加坡系先知先觉，将 F1 嘅赛事引入去。當然佢要付出好大嘅呢個即係費用去招來呢個 F1， 但係佢係第一個國家，亦都第一個亞洲國家咧，將 F1 呢個賽事娛樂化，即係話咧佢唔止一個體育運動，喺 F1 賽事嘅中間或者賽事完咗之後嘅晚上咧，佢喺個會場側邊咧係會搞大型嘅演唱會啦，亦都會好多細路仔玩嘅玩意啦、摩天輪啊諸如此類，而且佢帶動周邊嘅酒店啊、餐飲啊。娛樂啊，甚至夜總會啊、卡拉 OK 嘅生意咧，係自從佢承辦以嚟，帶來80几亿美元嘅收入。 嗱，呢個已經係全球嘅唔同城市嘅經濟，有啲譬如話英國最近上兩個禮拜 Silverstone 銀石賽車場亦都係舉辦 F1 賽事，哇！全英國或者全個歐洲好多人特登飛嚟，跟住去觀摩呢個 F1 賽事，亦都帶動曬周圍嘅酒店貴到飛起。 係啊， 啲外國人飲酒係咪？亦都係一樣。嗰啲依個一票難求，黑市啊，講緊係千幾二千蚊美元啊，普通票咋啊？嗰啲貴賓票係講緊萬萬聲美元噶嗰、那個經濟。 你話 BNO 移民去英國乞食啊？英國政府啊蠢啊，收高税啊，玩呢啲嘢，人哋醒過你啊，始終係你個前宗主啊，係嘛？啊，你要照下塊鏡啊，知道乜嘢叫上尊下卑？我講未講完啊，海南島仲有一個叫失落的空間係咩嚟噶？大型的水族馆啊，你海洋公园咪又有嘅，嗰、 啊、 个已经系四十几年前啦。啊，你而家仲睇嗰啲海豚表演，海南岛嗰啲咩八万六千只啊，超过280种嘅海洋动物近距离接触，包括白鲸、各种鲨鱼。另外咧，亦都系参加潜水项目啊。喺呢个水族馆里边，你可以潜埋水，同啊水族馆里边嘅鱼咧系互动。里面有一条16.5米长的叫做观景通道，可以睇见整个亚特兰蒂斯的中心地带。那里的蓄水量呢是13,500吨。你海洋公园怎样跟它挥？为什么你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周边的酒店可以这么贵？还有我再问你，为什么你这个叫 Eleven Skies 可以值200亿这么多？你呢啲咁嘅硬件同你嗰个海南岛嗰度一称，然后你度下你自己个 price tag， 你就知道你死在边度啊！所以梁振英系话叫你施永青你要收口，你呢班嘢好快啲减租嗱。呢个咧中间个痛苦过程咧系点咧就唔知道，知但系你个 follow the money 咧，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啊，你自己嗰个软件，人哋小红书落嚟，人哋唔会讲俾你听。唔通啲小红书大陆仔大陆妹话我而家中意你殖民地嗰阵味咩？系咪人哋蠢嘅咩？嗰啲大陆嗰啲人个个都系政治动物嚟噶嘛？系嘛？啊，落嚟打卡就系因为贪你仲系前殖民地嗰阵体味未曾散晒啊嘛？你而家将佢全部铲晒啊嘛？皇后大道中改名，维多利亚港改名，改啊唔紧要吓、啊，最紧要唔好讲咗唔做，跟住你仲要睇下你周围嗰啲酒店，你仲够唔够胆啊？你维多利亚港啊，嗰个改埋名，你觉得你文华酒店同半岛两边仲可以收到6,000几蚊一晚咩？你发你个梦啦，系咪啊？系嘛嗱，喺海南岛第一，你见唔到呢啲景点周围咧，系有10架8架啲剑齿虎嘅装甲车，你亦都见唔到咧，海南岛啊嘅公安厅咧，久唔久就话我破获咗一个地下嘅，或者网上啊有几个人咧，系搞呢个叫啊！谋求海南岛啊，叫远对抗同埋独立嘅组织吓、啊，你亦都唔会咧，系久唔久睇到咧，海南岛嘅高级人民法院咧，系拉咗啊呢个三亚或者海口啊嘅一班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咧，系话佢违反啊海南岛版嘅国安法，冇嘅。喂，海南岛咧嗱，系一个咧，即系你去到啊，系喺暑假。同埋咧，聖誕節你係感覺唔到共產黨嘅 presence 啊！中國好多地方咧，係都係好似海南島嘅，不過海南島係一個最大嘅島，其他你仲有廈門啊、青島啊、大連啊，好多時候或者叫雲南嘅西雙版納咧，你係感覺唔到呢啲政治高壓啊，係嗰個氣氛喺度。但你喺中國香港特區，你自己講啊嘛，啊國安風險無處不存在啊嘛。无处不存在，你拨咗100几亿，你就要使啊嘛，使咗你要俾你个阿爷睇到啊嘛，阿爷睇到咪哇国安国安港独远对抗。 陶生，你唔好教，你唔好教声佢哋啦。再讲，我哋都 教声你，我嘲笑紧你。 记得佢哋记得喺每年嘅7/21、8/31、6/4、7/1摆多啲剑齿虎同埋多啲机动部队喺崇光。百货在铜锣湾一带、啊、最好呢就摆埋上中环尖沙咀啊这个驻重兵咁就啱㗎啦。咁人哋一路睇嗰啲咩幻彩耀香江啊或者行緊夜市嘅时候呢身边呢最好用荷枪实弹喺度巡逻，因为国安风险无处不在。 你搞多啲啦，你部署多啲，你买多啲装甲车，啊，攞多啲枪上街，咁香港咧就更加安全噶啦。 我未见过啲小红书啲大陆仔大陆女喺啲剑齿虎啊，同埋嗰啲防暴警嗰度一齐咁摆 pose 喎，打卡过，你见过未啊？ 冇啊， 有冇啊？ 真系冇见过。 佢就喺麦当劳度嗰啲英文名啊，以前殖民地港督嗰啲名嗰度打卡噶啫。 嗯， 系嘛？咁你香港你仲有咩打卡价值啊？我问你啊，啊，我再未讲完啦。海南岛仲有一个叫阿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啊，啊，呢个青山绿水啊，喺里边咧有叫黎族嘅文化，啊，山草药嘅文化，系嘛？讲到明啊，呢个咧系可以咧集观光度假体验参与啊。嗱，呢个学咗西方嗰种绿色生活啊，休闲娱乐啊。海南岛嗰啲共干嗰啲省委书记呢啲放手俾你搞，因为佢哋搞到只有 GDP 就得啦，可以向老习嗰度交代得啦。好啦 ，shopping 问得好，佢一个叫菠萝购物中心，系嘛？英文名用英文名叫 Pineapple Shopping Centre。呢个 Pineapple Shopping Centre 你睇个图，一个咧金色嘅大榴莲啊， 嗯， 啊金钟就大陆嗱，呢个咧好明显系似新加坡嗰个榴莲啊。啊！嗰、那個喺呢、這個喺呢個 Fullerton 啊，你問下呢、這個啊長和啊，啊 Fullerton 對面嗰個榴蓮嗰個咧，啊嗰、那個音樂廳啊，同埋戲劇中心啊，好明顯啊，學嗰度啊，你唔好理嗰啲叫英文叫做 Pineapple Shopping Centre， 望落去係成個杜拜咁嘅款，係咪？喂，你香港你憑乜差嘢喺度同人哋競爭啊？啊！仲喺度小红书啊，打卡啊，人哋打你卡，而家系俾面你啊，打多三个月，打多两， 即系学你话 埋一边。 男人最痛啊，软又唔得，硬又唔得啊，呢啲叫做，即系软件又软件又冇，硬件又比拼唔上大陆， 系啊，系嘛？嗱，呢个咧就系叫海南岛，唔好斗地样，唔使斗地样，系嘛？唔使讲大湾区其他，佢哋开平碉楼啊，系呢个清远落地鸡啊。啊，走地雞啊，同埋咩華南南華子啊嗰啲啊，係嘛？成個廣東省你揸住屈大軍啊！啊，呢、這個清初嗰陣時呢、這個旅行家寫個叫《廣東物志》啊，都有排行。所以咧，你唔使諗啊，呢、這個咧係對於海南島啊，你而家咧未曾到咋，你而家坐飛機啊嗱，所以因為點解我講海南島咧？因為香港航空大灣區航空嗰啲短途啊，佢啲航線而家係埋緊位啊。去呢个赤鱲角啊嘛，一旦埋位啊，而家过得两年唔需要再去江门啊、石岐、中山噶啦，飞海南岛啊嗰度咧系九个字啊，一个钟头都唔使啊。再加埋如果再啲假期啊长啲啊，由香港嗰度咧，港珠澳嗰度一路开车开到去雷州半岛，叫大陆啊海雷州半岛再搭多条桥啊，吓大陆最叻嘅，或者顶条海底隧道啊。系嘛？成个十日八日啊嘅圣诞新年假期啊，仲去乜鬼嘢大湾区啫？系嘛？五年十年之后，咪直情直放啊！呢个海南岛咯， 咪早十年 八载，仲翻嚟把鬼啊！仲我使乜去报吉先？ 陶生十年八载之前，啲人话咧，即系唔赌唔知时运高啊嘛， 系啊， 唔去海南岛唔知身体好啊嘛。咁啊，据闻咧， 叫鸡圣地，而家唔系啦，而家海嗰阵时候。叫雞聖地，而家係海南雞飯聖地啊，係嘛？人哋大陸話齋叫品味啊，提高咗啦。你睇下，你睇我頭先講嘅呢啲， 即係有冇仲有海鮮嗰啲湯人啊，或者係即係嗰啲不良嗰啲餐廳啊？咁據聞咧就係好多服，好多服嘅喎，去海南島。如果離開酒店， 嗰陣時係嗰陣時咧，喺四十年前，海南島嗰個書記叫雷雨，嗰陣時係走私汽車添。啊！嗱，而家已經成為歷史噶啦，階段性而家一級一級上啊！嚇、啊，而家我同你講話鬥硬件啊！而家先講大陸人話真係硬件啊，唔好講話上海浦東啊、北京二環一環啊嗰啲，你唔好諗啦。廣州天河唔好諗，即係個海南島，佢唔輸過泰國。OK， 嗯， 係嘛？當然你話我去到泰國，我仲開心。泰國啲嘢咧係仲好食，泰國有古法按摩，海南島冇。系嘛？但系而家人用海南岛而家同你嗰个明日大屿去困啊！头先我讲咁多，你揾个人出嚟反驳我，你咪好叻嘅反驳队啊！你反驳啊！你反驳、啊？你值咁多钱咩？啊？小红书打卡打一世咩？ 啊，喂，你个软件啊，你自己啊，将李瑞环前政协主席所讲嘅宜兴茶壶里边就查究，你班香港嘅中国人就七嘴八舌，然后咧鸡手鸭脚将嗰扎宜兴茶壶里边嘅茶渍个个刮晒，跟住你剩翻啲乜嘢先？ 去籍化啊， 真系 嘛，陶生， 唔系你日日叫啲打卡嚟对住阿张举能嗰几个大法官啊，吓叫佢第日再戴啲假发，着个白黑袍出嚟啊，吓俾我哋打卡，你咪想叫上诉庭啊、终审庭啊，请埋嗰几个西人翻嚟啊，企喺度做人肉板啊，叫佢哋打卡，你剩翻呢啲啫嘛，打卡都冇用噶。而家话终审庭嘅裁决主系一种意见啊，终审庭嘅权力已经一日低过一日啦，佢喐唔喐就人大常委释法。你剩翻啲乜嘢先？我问你啊，啊真系剩翻麦当劳道嗰咁讲个嗰咁嘅烂鬼啊，嗰、那个街名啊，改埋佢啦个名，剩翻威尔斯亲王啊咁噶啦，医院个烂鬼名啊，啊你唔怕乱植啊？乱植唔系乱对抗啊，咪改埋佢咯，系嘛？好行夹唔送啊，所以咧你话呢个叫 Eleven Skies 啊，而家翻翻转头啊，点解佢要割价咧？我认为150亿同埋170亿都嫌贵啊，吓唔系话净系呢堆啊，你系将佢放大啊，喺条成个大屿山同埋成个特区香港同埋成个大湾区同埋邻近成个广东省南海，扔埋越南啊，同埋甚至系泰国，喂你照一下块镜啦，系嘛，啊嘛惨啦，系嘛，点解要强调2018年咧？但系你呢个美梦咧系发到2018年咯。系嘛？嗰时仲以为，哇！香港系领导成个广东省嘅龙头，啊，系啲钱会涌落嚟嘅。我哋啲人上去唔紧要嘅，系会留翻喺度嘅。而家事与愿违，全部调转。一觉醒来，你就系仙里奇缘十二点正啊，系变翻做烂身烂世嗰个灰姑娘，嗰、那个 Cinderella。你喜欢与否，唔到你唔承认 ，OK？系嘛？ 冇办法噶啦，特区嘅官员系去老挝啊、柬埔寨啊、缅甸啊去考察同埋取经。你谂下，即系一个香港嘅国际城市，曾经啦，而家要沦为咧向呢啲国家咧去学习。咁啊，反而咧，譬如新加坡啊、日本啊，更加唔好讲拉斯维加斯啊、巴黎、伦敦啊，呢啲国家嘅首都同埋商业城市，佢就唔会去到咧去参考一下。啊！呢啲你就知道咧，而家个学你话嗰个品位啊，而家香港嘅品位去咗边度？而家 你继续咧，唔紧要。你立法会有饮食着数团，你咪整个团，叫阿特首再带你埋你商界去海南岛参观下咯，交流咯，还搵啲海南岛省委书记啊，系啲市长、三晚市长咪影下相，点样食食咯。然后咧喺个网址度话，香港同海南岛之间仲可以大家合作交流，仲可以咧系互动，你咪继续讲咯。香港和海南岛继续合作，人哋凭乜嘢同你合作先？你嚟到啦，咪大家饮饮食食好易啫嘛，系影张相，大家向阿爷交代啊嘛。香港和海南岛之间，我问你有任何乜嘢合作可言？呢、這个令我谂起喺70年代中期，丽的电视嗰阵时嘅总裁总经理叫黄石照。黄石你知啊，丽的同埋无线咧就长期竞争。无线咧嗰啲剧咧系打到丽的咧系好辛苦嘅。当时黄石照讲嗰句说话，即系出嚟一个嗰啲节庆啊，就讲话佢话希望咧我哋丽的咧，我哋而家喺度努力紧，我希望咧丽的咧同埋无线咧将来可以合作喺呢个香港电视界咧共创新局面。嗰时即刻俾魏康啊喺明报个副刊啊写咗一篇嘢，佢话你黄石照讲嘅系废话，你系虐台。无线电视 TVB 是强台，我是 TVB 利效王，我为什么要跟你丽的合作啊？强弱分明，我跟你合什么作啊？在这个战国时代，秦国是可以有能力吞并其他六国的时候，秦国怎么会跟燕国、韩国合作啊？我只好会一口呢是将你吞并，合什么作？啊，这个令我想起就是魏康，那时在明报，那时这篇短的那个方法，他说在这里嘲笑啊，丽的老细黄石照，你凭什么资格跟啊叫无线合作？无线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先？啊，这个是50年前的了，这个你说我陶杰很记性的，你自己走去公共图书馆找回，是吧？那个